来再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祭塔》的选段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牛下场， 牛下场来呼噜下场，细听哀家是个地方，西瑞里有一个潘老陈香，你是夫人替了皇娘，此之里女神太子他的名儿王不扬， 思想长的江郎活络平阳乡本山岗，事到头来想一想，谁是忠良哪不是奸党， 忠良本是虚良将，奸党就是莫不力量，而亲不把国来争，

谢谢大家，也谢谢邓老师。接下来咱们谭老师再给大家唱一段。 咱们这么着吧，就一段《战太平》开始。 求比一个红颜夫妻，一千万楼梯小娇生是模样。

们好口大，哎呦哭， 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绝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也。Thank you. 什么？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，当初才得见定金的时节是了喧叫，如今又在那里叫，呵呵，鸟鸟鸟也有听得寒要什么？偷儿啊偷儿，为什么单偷到蔡家的什么是令人可恨？我很偷儿啊，他哪里不学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

亲的呀本将是一顿，华人家就不听残念，欺占你在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死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面的悲惨，放大胆一步一步碎地不啊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 you